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 第九集。严三口中小来是谁？蓝河反应了一会儿，才知道他说的是自己帽子上的字。因为蓝河不露姓名，老白虽然不笑，拿了钱嘴巴却很紧，连同行都没告诉，严三就这么瞎称呼一气。 会的，多谢前辈啊，今天麻烦你了。 蓝河也道谢，行吧，小来。 小旭，小旭， 拿人手短啊。严三一摆手就提着灯笼远去了。蓝河原路返回，路过那个十字路口时，只见那黑衣男子还坐在原处。他也是好奇，是鬼怎会没有味道？岸上死的鬼是纸灰味，水里死的鬼带着腥臊味，厉鬼又多了血腥味，但这黑衣男子半点味道也没有。蓝河停下来盯着看了两眼，甚至觉得这人有一点点眼熟，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漂亮之人总有相似之处。他忍不住搭话问道， 哎，朋友，你怎么死的？ 宋福潭抬眼看这个阴差，他只露出了两只眼睛，眼皮很薄，眼瞳是温暖的棕褐色，没有寻常鬼神那样的死气或者煞气，头上高帽上还写着来都来了，倒是从未见过，先前还和鬼魂吵架呢，少见阴差这么有活力。宋福潭通常不喜欢和鬼打交道，或者说连人他也不太乐意打交道，但眼前这个主动搭话的阴差，他倒莫名有点愿意搭理了。 我没死，居然是生魂。 蓝河以为他是鬼，主要是因为普通人生魂离体不可能这么淡定啊，一般都和程海东一样。 你是吃阴间饭的？ 你是做阴间饭的？ 宋福潭反问了一句，他之前听到小红小绿说炊事班了。 我不做饭啊。 我也不吃饭。 两人对话十分流畅，说罢一时陷入了沉默。片刻后，蓝河哈哈笑了起来，觉得和对方脑电波迷之对上了，怎么还有点点默契。宋福潭眼里也有了笑意，他迟出片刻竟还解释道， 我魂魄不慎离体走失，就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等家人叫魂引我回去。 蓝河惊了，真有这么淡定的人吗？都离魂了还知道自己坐在路口等家人叫魂，连阴差也不怕。那也可能和他一样，虽然自己不是，却耳濡目染吧。蓝河一想，那就助人为乐一回吧。 好吧，相逢是缘，本无常快马加鞭送你回去。 蓝河在怀里摸了摸，拿出来最后一只折纸往地上一抛，他技能不是特别熟练，也不知道对方身躯多远，所以谨慎地选择了交通工具。只是那折纸变大，却是化作了一头小毛驴。宋福潭陷入了沉思，快马加鞭， 诶，只剩毛驴了。 蓝河摸了摸驴头， 没事，一样的，上去吧。 宋福潭没动，驴子见他不动还拿头来拱他。宋福潭露出了嫌弃的神情，闪身躲开。 哎，你看多可爱啊，你就将就一下吧。 蓝河看着宋福潭说道。他比宋福潭要矮一截，看过去时还得微微抬头。多可爱呀。宋福潭眼神闪烁，还真突破心理底线， 骑上了小毛驴。小毛驴立刻精神抖擞地甩了甩头。 你， 不用谢了，回去吧。 宋福坛正在迟疑间，蓝河已经把扇子抽出来，展开朝向纸驴用力一扇，小毛驴嗯嗯叫了两声，便甩蹄子狂奔起来，速度还真快呢，蹄下生风，只是身形忽上忽下，极其颠簸。宋福坛低头一看，一只后蹄分明是伤的，这是头瘸驴。宋福坛心想，这是什么？蓝河也看到驴子跑起来的姿势了，连带那哥们儿也颠得不像样，猛回头瞪自己。他愣了一下，这才回想起来，折这只纸驴时，后腿好像泡烂了。驴子已经滴滴答答跑远了，虽瘸但快。蓝河扯着嗓子喊了一句：“ 兄弟，骑都骑了，忍一忍。” 福坛，你醒了。 宋福坛缓缓转醒，看到母亲关切的面孔，他撑着床坐了起来。宋母担心地问道：“ 感觉怎么样啊？我刚给你爸打了电话，他还在片场拍大夜，明早赶过来。” 宋福坛摇头：“不用，我没事。”“ 哎，好吧。” 宋母叹气，孩子都要习惯了，但他还有些疑问：“ 怎么这一次也没叫魂，你就回来了？” 回魂之初记忆还有些模糊，宋福坛怔怔地想了一会儿，才想起那个蒙着脸，只露出一双暖褐色眼睛的阴差，还有因为一路颠簸，这次回魂醒来好像有点格外的晕。宋福坛手指动了动，这才察觉有东西，将手一抬摊开。 这是什么？哪里来的？ 只见宋福坛掌心赫然躺着一只黄纸折成的小毛驴，右后腿微微破掉。英韶是被冷醒的，本来就流了不少血，这大春天的在地上躺了半晚上，差点就这样过去了。他哆哆嗦嗦爬起来，才觉得脸也剧痛，鼻子仿佛被卡车碾过。他捂着鼻子一看，自己身处停车场，两个厉鬼早已不见了，什么痕迹也没有，除了不远处好像有一堆小纸堆，但这也没引起他多大注意。 昨儿到底咋的了？ 英韶乡音都冒出来了。他仔仔细细回想，似乎自己神志不清的时候是看到了戴高帽子拿锁链的人。阴差？ 是不是有阴差来过？ 英韶问自己养的金蚕蛊。金蚕蛊相对其他蛊物有些特殊，它是有魂魄的，能够依他人之魂，所以英韶作为一个蛊师才敢接这种活，收服厉鬼，他也是老白口中指的蛊鬼。可惜英韶也没想到那对姐妹花如此厉害，一下着了对方的道。金蚕蛊给了英韶一个肯定的答案，昨夜他也不敌厉鬼，但还有点意识，主人晕过去后一直守护主人，不至于冻死。英韶沉思，所以厉鬼的确是被阴差制服了，那倒是稀奇了，阴差可不爱管闲事，想把他们请来也是难上加难，能够请到阴差帮忙的都不是一般大佬。难道他是遇到了罕心的好心阴差路过，顺手搭救，或者那俩厉鬼本就得罪了人家？英韶想了半天，觉得后者比较有可能，那俩一看就特能犯事儿。唉，运气也是一种实力，这钱活该我赚， 房租又有着落了。英韶一边往医院走，一边给雇主发短信：事毕，速打钱。待到英韶肩上裹着绷带，鼻子上贴着纱布回去的时候，就看到物业正站在他家门口和那个邻居说些什么。这邻居长得漂漂亮亮，还时常不在家，英韶怀疑他应该是模特或者演员之类的，只可惜好像不大迷信，没法赚到他的钱。哎，差点忘了这里还有残局，也不知道邻居告了什么状，昨晚他动静还挺诡异的，而且他当着邻居的面戏称自己是骗子。英韶一挠头，不会又要换住处了吧？物业看到鼻青脸肿的英韶，英先生，是您吧？英韶这脸也够呛能认得出来。哎呀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听说昨天晚上您家很吵闹，今天呢，您邻居起来还看到外头有血，门也开着，我们看了监控，不知道为什么监控坏了，这个电梯呢又有凹痕，您人都不见了。哎呦，我这边正想着要不要报警呢。物业试探的道，蓝先生说您是不是生病上医院去了？电梯里监控虽然坏了，但小区监控显示没外人进来，蓝河也说没人，所以即便物业觉得痕迹更像斗殴，还是没证据支持。可要是生病，什么病能造成这样啊？ 啊？哦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我昨天晚上跟人吵架，吵得比较激动啊，砸了家里，后来又撞了墙，喷鼻血，贼拉痛，把电梯也给砸凹了。电梯的维修费放心啊，我会赔的，可以把那个账单给我。 英韶糊弄的道，这听起来真的有点牵强，物业也不大了解什么病，鼻血能喷成这样。但无凭无据，看英韶精神也还好，只好道： 哦，那您保重身体啊。 物业又和他扯了两句才离开。那位邻居站在门口看着英韶说道， 不好意思啊，昨晚没注意你是生病了，你还好吗？ 哎呀，还好还好。哎呀，你看这是我给你添麻烦了啊。 英韶道， 那个我叫英嫂，哎呀，实在对不住，打扰了 啊。我是蓝河。 蓝河也礼貌地和他握了握手。 没事，你也是生病了，昨晚我也不知道，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直说，只要我在家。 好。 英韶心想，自己要感谢这位一无所知的邻居啊，即使听过他胡言乱语还坚定信仰，一下就认定他生病了，物业也被带偏了。他正说着，鼻子又痛了，眼泪都快流出来。我的妈呀，昨晚记忆模糊，也不知道那厉鬼是有多狠心，把他鼻子都打成这样。英韶见邻居盯着自己，瓮声瓮气地安慰道， 哎呦，我没事儿啊，不疼。哦。 蓝河原本给老白准备的折纸昨天暴力消耗了不少，如果不是小红和小绿，应该能用挺久的，他折的纸牛纸马质量很好，幸好老白也不是很着急当天就要。蓝河在准备试戏之余又陆陆续续折了起来，和厉鬼的接触确实让他有了不少感触，还不是打心底，是打灵魂来的，格外深刻。感谢小绿的付出，让他能如此深入地构建人物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